带着一点点颓废的脸孔，轻薄的嘴唇含着一千个谎言，风一吹看见你手啊手长的脚啊卡，高高的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脚步，浓妆艳抹要去哪里，你那苍白的眼眸不经意回头，却茫然的竟是熟悉的霓虹灯，在无言的巷道寻也寻不回你初次的泪水，就把灵魂装入空虚的口袋，走向另一个陌生。踩着颠簸的脚步，浓妆艳抹要去哪里，你那苍白的眼眸不经意回头，却茫然的竟是熟悉的霓虹灯，在无言的巷道寻也寻不回你初次的泪水，又把灵魂装入空虚的口袋，走向另一个陌生。千个谎言。